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冬天来了，企鹅不怕冷。 还有，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长城润滑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76集，朱元璋知道李善长的心思，懒得去点名他，叹息一声说：“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这也是没有办法，只有随他去吧。”朱元璋说到这停了一下，把目光盯着李善长问道：“你看看，刘伯温走了以后，谁来接他的位置合适啊？”李善长忍住了笑容，故作姿态地想了想：“御史中丞一职非常重要，依臣之见，必须皇上亲自挑选，这才能够非常合适。 朕现在啊，是想听听你的意见，要你说说谁最适合呀？” 皇上一定要臣说，臣倒是想起一个人来，胡惟庸，不知能否胜任御史中丞一职啊？ 胡惟庸？ 朱元璋闭上了眼睛，他要好好的想一想。他很快想起了与陈友谅决战前，胡惟庸写的那份很符合自己胃口的战略策论。 对呀，胡惟庸是一个对朕忠心耿耿的人，也算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 只是这个李善长一直在拉帮结派，他提胡惟庸，说明他们的关系不错。更何况，胡惟庸也是定远人，如果一个丞相与一个御史中丞搅在一起，这恐怕不是好事情。这么想清楚了，朱元璋睁开眼睛问道：“ 还有没有其他人选啊？” 臣一时想不起来。 那杨宪如何呀？ 杨宪是山西太原人，朱元璋打下南京以后前来投奔到幕府的，他开始掌管文书，因为办事干练，朱元璋经常派他出去办差，也算得上是朱元璋的亲信，所以朱元璋想派他到刘伯温手下任中书参议政事。李善长没想到朱元璋会提杨宪，心里有些急，嘴上又不好说。朱元璋见李善长不说话，又开口说：“ 我看了你们参刘伯温的材料，上面没有提到杨宪，这说明他并不主张当时就杀了李斌的。” 李善长听了，这才赶紧表态，连声说：“是这样，皇上英明，杨宪与杀李斌之事无关，让他代理中书参议政事比胡惟庸更适合。”“ 好，这事就这么办。刘伯温走了以后啊， 你去跟杨宪好好谈谈，暂时不要认命，因为这次还没有免了刘伯温的职，让杨宪代行御史正事。李善长连连点头，一个劲儿的称是。朱元璋看了看他，考虑了一会儿，又问道：“我想在濠州见中都一事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不知道你认为如何呀？”“濠州是皇上的故乡，那里人杰地灵，皇上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，在濠州建都应该是很好的事情。”朱元璋认真地看着他，这回倒是有些拿不准了。李善长说的是不是心里话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建都濠州，这将是一件多么爽快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说：“那么你认为在濠州建都好，可以建都濠州啊？”“天下是皇上的天下，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家，京都只不过是皇上住的最多的一个家，皇上最喜欢住在哪里，就可以在哪里建都嘛。建都的事，实际上完全应该由皇上来定。皇上如果喜欢常住濠州，就可以把京都建在濠州。”听了李善长这一番话，朱元璋大为高兴。“那么建都一事就这么定了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得有一个非常能干又非常负责的人来做，你看谁最为合适？”李善长听了半晌也不吭声。朱元璋对他点了点头说：“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吧，我看这个人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你啊。我想这事只有你来全面负责才能做好，我也才能放心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 臣谨遵皇命。”“ 啊，既然这样，濠州建都一事就由你来全权办理。为了你做起来方便，朕让汤和也来协助你，督领部分军队和工匠民夫，加紧把宫殿、城池、街道、寺庙等基础建筑先建造起来。”李善长听了大喜过望，满心欢喜地离去了。这濠州建中都的事情，历经数万军民5年多的辛苦劳作，到1376年已经初具规模。然而当朱元璋应着李善长的请求亲自来中都验功劳赏时，待了20多天以后，却突然宣布停止中都的所有建设，向外公开的理由是耗资巨大，民苦不堪。为此，朱元璋在世时，他的家乡中都一直做陪都，供太子楚王习武练兵，宗室犯罪人囚禁等用，这是后话。当李善长走了以后，朱元璋又重新闭上双眼，想着刚刚提到的杨宪，这人应该可以，他不是李善长老乡派的，更不是刘伯温的人，而是我派去的，是我的人。这么想着，朱元璋不禁眉开一笑，可惜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杨宪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他在刘伯温手下工作了1年以后，已经深为刘伯温的德治所折服，对刘伯温心悦诚服，言听计从。然而也正因为如此，杨宪很快遭到不幸。再智慧的人，虽然经历千般考虑，仍有失败。经常成功偶遇失败，并不能说这就是笨，关键在于智慧的人能从失败中收获到走向胜利的经验，这是睿智的表现。清晨，朱元璋坐在皇宫的平台上眺望着远方，夏日的骄阳已经离去了，转眼到了立秋，屋外的绿树还是那么深翠逼人，皇宫里的红墙绿瓦显得比往日更庄重， 连绵的青山似乎就在宫墙的外面。如今呢，朱元璋的事情太多了，无论是家事、国事，还是天下事，都够他忙的了。他已经很少有时间像许多年前那样，一个人爬上高山，快乐地四处眺望，海阔天空的不着边际的遐想。那时候似乎非常的苦，现在回想，却又感到是多么的有趣，多么的值得留恋。朱元璋分明感到，遐想虽然是人生开始，或者可以说是人生潦倒时的一种自我安慰，却也是一种乐趣，而且是一种回味无穷的乐趣。如今的朱元璋已不再有遐想了，因为凡是他想到的都已经做到，没有想到的许多也做到了。遐想没有了，剩下的就是要去做，去做一些捍卫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事情，这实在是一件最枯燥、最容易让自己感到无聊的事儿。话说刘伯温回到老家，李善长与汤和又忙着给他建造新的京都，建造他朱元璋喜欢常住的新的家，而徐达在远远的北平为他守护着大明王朝的天下。马秀英也老了，郭丽也没有以前那么受用，如兰又死了，看来当皇帝的人啊，也并不是那么快乐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又想到了亳州，想到了小时候的玩耍，想到了那里的故人。哎呀，这亳州建设的不知怎么样了，这两天怎么也不见李善长来汇报啊。朱元璋想到这里，就听到有人来报了，李善长求见啊，快让他来。说话间李善长进来了，几日不见竟然瘦弱了许多，往日里总是一张红光满面的笑脸，而此时不但没有了昔日的光彩，而且变得又黄又瘦起来，脸上的皱纹陡然增加了许多，人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。朱元璋见了大吃一惊，急忙问道， 哦，怎么了？是病了吗？ 臣确实病了。李善长苦笑着有气无力地回答， 快唤来御医，谢皇上厚爱，臣的病已经看过医生了，眼下正在服药。 病多久了？ 差不多有半个月。 哎呀，你这个人病了也不给朕说一声，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 头痛胸闷，浑身乏力。 人啊，总是要生病的，老了病会更多一些。既然是这样，亳州的事情啊，就让汤和暂时多理一理，你呀，好好休息，安心养病。 李善长听了，拖着带病的身躯，强撑着起身向朱元璋谢过隆恩。朱元璋令人搬来把椅子让他坐下，然后又说， 你病得这样重，应该早就告诉朕，有些事情啊，朕也好做个安排。好了好了，朕知道你是怕朕为你担心啊。哎呀，这个刚才我还忘了问你，在你病休期间，谁替你暂时理丞相的事情啊？ 这胡惟庸。 李善长坚持说完最后三个字，不停地猛然咳嗽起来，一边咳嗽一边不忘了用眼睛去留意朱元璋。在大明王朝内，李善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毕竟是上了些年纪了，不由得使他想得更远一些。他知道作为臣子不可能永远在宰相的位置上，为自己今后着想只有赶紧培养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，所以他想趁自己生病期间朱元璋能重用胡惟庸， 为现在增强自己的力量，为今后自己也好过一些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啊，李善长万万没料到朱元璋偏偏对这事反感起来，又是胡惟庸。朱元璋在心里说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他爱怜地盯着李善长，等他咳嗽稍稍缓了，说道，朕知道了，你啊去好好养病，快点养好，回来主持大局，这段时间啊谁来替你，容朕考虑一下再决定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Thank you.